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！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来盘点颠倒乾坤的那些经典反串角色，最注意细节的反串代表人物袁咏仪、徐娇。在《金枝玉叶》当中呢，袁咏仪女扮男装饰演了一位歌手，模仿男人惟妙惟肖。为了把这个角色演得让人印象深刻呢，她特别注重的是细节，设计了很多有趣的小动作，比方说摸摸下巴。据说这是袁咏仪经常观察身边男性同事得出来的结论，说男人经常会刮胡子嘛，所以下颚就会留下轻轻的胡子茬。袁咏仪就是注意到这些细节，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后的，足见其高超的演技，同时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经典的女扮男装的造型。好了，下面呢再来欣赏一下电影《金枝玉叶》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。 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对了，电梯有点怪怪的，麻烦你找个人来修一下。 知道了， 会死人的。好。 哇，哪家搬家公司帮你搬的，太恶劣了吧。 你的偶像啊， 玫瑰姐。 哇，这下发了，居然找到了。 你们没有住在一起啊？ 谁告诉你我们住在一起的？对了，你去告诉那些鸡婆杂志，帮我澄清一下，他住我楼下。 这样蛮好的，既不会有人说你们同居，又可以随时见面，新同居方式。站定。玫瑰姐为什么把你的东西全搬上来了？ 习惯了，一年总会有几次，只是这次比较多一点。 你们不会菜了吧？这种不好。 女人只要一天不找麻烦，就全身不自在。 哇，你好大男人主义哦！你常跟他吵架？哇，高级货。你用这个星座学啊？ 当然不是了，我在厕所做去。喜欢弹琴吗？ 会一点点啦。有没有人在？ 是我老爸从老房子搬来给我的，假的，没用。 知道了，这么幽默感。垃圾桶。哇，玫瑰姐的签名跟唇印。你怎么扔掉了？好浪漫哦，这情书。 什么浪漫？是他给我的便条。 反正你不要，你给我好了。 随便。 发财了，发财了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。你去忙你的。你怎么还坐着？快点去跟玫瑰姐道歉啊。 干嘛跟她道歉？ 女人，只要男人一哄心就软了，这就是男人的风度，女人的弱点，了不了？ 什么了不了？ 了不了解，就知道跟你有代沟。玫瑰姐睡哪一边啊？ 要不要向你报告我们做过什么？ 不用，我了了。 请你出去好吗？ Sam，这牙刷哪个是你的，哪个是玫瑰姐的？ 有分别吗？ 当然有啊，玫瑰姐的可以卖1000，你的最多300，可能还卖不到。 你拿了我那么多东西去卖，你穷疯了你。 我要走了。你财大气粗，说什么都是对的，环境又那么好，哪里像我。 你住哪里？ 住九龙城。那些飞机每天这样轰隆飞过去，满屋子老鼠，到处都蟑螂。那边房东更贱，老偷看我洗澡。 偷看你？ 就是啊，你刷变不变态？ 那你还不搬？ 搬到你这里来。好啊，这样你可以多了解我一点，然后又可以教我弹钢琴，我还可以帮你收拾房子，一言为定，谢谢啦。不要婆婆妈妈的，明早7点见。 欣赏过了电影《金枝玉叶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，再来看一看一位小童星的反串，这就是在电影《长江七号》当中扮演儿子的那个徐娇。但是各位知道吗，在戏里小迪是周星驰的亲儿子，在戏外小迪的扮演者徐娇可是周星驰的干女儿。当初周星驰为了给《长江七号》找一个小男主角，可谓面试了上百个小男孩，愣是没遇到一个合适的。后来在自己的老家宁波碰到了一头长发的徐娇，感觉特别投缘，就让徐娇剪掉长发试了场戏，发现这个小姑娘是最适合出演小迪的，结果决定由徐娇反串演出。 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对这场戏份印象深刻了，长江七号的出现耽误了小迪的学习，他跟爸爸的矛盾却加深了。下面来听一听这个电影的原声片段吧。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考试是不是作弊？ 没有。 你考了零鸭蛋，结果自己改成100分，是不是？ 是。我改了分又不是作弊，就是怕你不高兴。 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供你读书很辛苦的。 对不起哦，老爸。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们虽然穷。 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好烦呐！别再说这些了，好不好？反正都已经改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干嘛？干嘛？你想怎么样？ 你不用心读书，我不准你再跟他玩。 还给我！ 不给！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？ 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老爸，行不行？ 那你就是以大欺小，我没你这种老爸。 你总是拿零鸭蛋，我还没你这种儿子。 我不要你管我！ 你再说一次！ 我永远都不要你管我！ 好，你有能耐就凭真本事考一个60分回来给我看看，那我就永远不管你。 你说的， 我说的， 我就考给你看，到时候不要赖皮。 少吹了，考试不是靠嘴巴，林鸭蛋。 你不要那么嚣张，我一定考给你看，你永远都不要再管我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《西游记》。 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们继续来盘点颠倒乾坤的经典反串角色。最天马行空的反串代表人物梅艳芳，在香港众多风姿绰约美艳动人的女明星当中，梅艳芳绝对算得上是中性的。在《钟无艳》这部影片当中，她扮演起了好色的皇帝。据说导演杜琪峰本来打算用梁家辉来扮演这个角色，但是考虑到男人扮皇帝实在是缺乏新意，有女人反串会加大吸引力。放眼整个娱乐圈，没有谁比豪爽大气的梅姐更适合反串了。而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梅艳芳确实没有辜负导演的期望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梅艳芳带来的这首经典老歌《女人花》，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图图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。我要画一朵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